你们知道怎么向前向后向左向右转吗？ 哦，哪有什么不知道的，那个 知道知道， 向前就看我心胸， 你心胸也没什么可看， 向左就看我左手 啊， 向右就看我右手，向后就看我后背。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来 呀，把铁月搬出来。 铁月是谁呀？ 铁月就是杀人的工具。 要那我们可不敢弄哦。 你们要是做错了，那我可就要开刀杀人了。 杀谁呀？这是啊， 杀你们。 我们听您的听您的。 好，向右转。 转。一个大笨蛋说右右，哪是右啊？ 没谁，你是谁是没动画没动画。哈哈哈哈，那他还给咱们下命令了， 这不 什么命什么什么向右转，说什么呢？ 是将官们交代不清，不赖你们 啊。 记住了啊， 嗯， 刚才咱们说的怎么转， 啊， 都知道了吧？ 知道了， 再来一遍，向右转。 什么事儿啊，真好玩。他平时在后宫没那么好玩的事儿啊。 再来一遍，向左转。 哈哈哈哈，向左跟刚才不一样了，哎，转什么转呢？这谁跟他转呢？ 刚才我说了，将官传达不清，表意不明，是将官之错。既然交代清楚而不听令，就是队长和士兵过错。来啊，来，将这两个宫女推出战场。 是。 别解释了。 孙武， 大王， 两个队长岂不就是我的两名爱妃，焉能就此斩首啊？ 是啊。 孙武讲枪，您刀下留人。 我既受命为将军，将在军中，军命有所不受。来，推出斩了。 是， 咔嚓咔嚓，啊，都砍完了再啊呀， 啊完了。 嗯，我再任命两个排头为队长，这回都听话了吧？ 这回咱们得听话了。 这听好了啊！ 来，向右转， 一二； 向左转， 一二； 向后转， 一二； 向前向后转， 别动啊！ 嘿，你真聪明， 你真笨。 向右左转， 还是别动。 哼，跪下！ 啊， 嗯。 跪下！ 禁止 起立！ 哎，好， 起， 卧倒，匍匐前进， 都。 孙武， 嗯， 你岂不是拿寡人的妃子耍笑啊？啊，还要那么跪下？ 大王， 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小小的孙武啊？ 大王， 这不是伍子胥将军吗？ 大王。 寡人要斩了孙武，你有何话说呀？ 切莫如此。大王，您有所不知啊， 有何不知啊？ 您虽失去了两个爱妃， 嗯， 却得到了一世的帅才呀。 这言之有理哈。 训练宫女都这般神速，这般奏效。您不觉得这要是训练士兵更是有如神助吗？ 误会呀， 要死 还要 孙武将军乃元帅之才、孙武将军乃元帅之才，所谓千军易得，这一将难求啊。 哎呀，说的太有道理了，我亲自将阶相迎，拜孙武为大元帅，以后你就是我武王，你就是吴王和驴的元帅了，不是吴王和驴的元帅。 嗯，后来呢，孙武带兵帮助吴国攻打楚国，孙武深谙行军用兵之事，伍子胥又时常的帮助孙武出谋划策，二人合作竟然直捣楚国的都城，楚国国势大衰，此后二人又合力辅助吴王阖闾，成为了春秋霸主之一。孙武训练宫女三令五申的故事也因为吴国的兴盛而流传至今。